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7章。以后他领我回到圣殿门口，看，有水从圣殿门线下边涌出，流向东方，因为圣殿正面朝东，水从圣殿的右边经祭坛的南边流出。随后他引我由北门出来，带我由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，看，水从右边涌出。那人手拿绳索向东走去，量了一千肘，遂叫我由水中走过，水深即科。他再量了一千肘，再叫我由水中走过，水深即息。又量了一千肘，又叫我走过，水深即腰。他又量了一千肘，水已成河，不能走过，因为水已高涨，成了可供游泳的水，不能走过去的河。于是他对我说，人子，你看见了吗？遂引我回到河岸。当我回来时，看，沿河两岸树木很多。于是他对我说，这水流往东方，下至阿拉巴而入于海，沿海中海水遂变成好水。这河所流过的地方，凡蠕动的生物都得生活，鱼也繁多，因为凡这水所到的地方，百物必能生存。渔夫要住在海边，自恩格迪到恩厄格拉因都是晒网的地方，那里的鱼种类很多，像大海里的一样，但所有的池沼和湖泽却不改变，留作产盐之区。沿河两岸长有各种果树木，枝叶总不凋零，果实绝不匮乏，且按月结果，因为水是出于圣所。树上的果实可当作食物，枝叶可当作药材。物主善主这样说，这是你们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的界限，若瑟应得两份。你们应彼此平分我举手示许给你们祖先的土地，应抽签分着地做你们的产业。以下是国土的边界，北方由大海经赫特隆到哈马特口，经泽达德，经贝洛达与位于大马士革边界与哈马特边界之间的西贝拉因，直到靠近豪朗边界的哈萨尔厄南。所以这边界是由大海到哈萨尔厄南，北面由大马士革为界，再向北有哈马特为界，这是北方的边界。东方的边界是在豪朗与大马士革之间，在基肋阿德与以色列之间有约旦河为界，直到东海，再到塔马尔，这是东方的边界。南方向阳的边界是由塔马尔到莫里巴卡德士水，沿河直到大海，这是南方向阳的边界。西方的边界是以大海为界，直到哈马特口的对面，这是西方的边界。你们应按以色列的支派分开此地，你们应为你们，并为住在你们中做客，且在你们中已生有子女的外邦人抽签分开着地为产业。你们应以他们为生在以色列子民间的人一样，他们将与你们在以色列支派中抽签分地作为产业。将来如有外邦人在一支派中做客，也要分给他们产业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